是不闲的嫂嫂，她把毒计用上，煽乎我的哥哥与我安了葬。他越思越想，气愤难当，带好了钢刀啊，就在肋下躺。出离了店房，见那四处都点上了灯亮，桥楼之上起了更棒，还是你烧完了夜香啊，心中就惦记着没娇娘啊。我说师弟儿嘞，跟我就走一趟啊，哎哎呦，急忙忙换新装，脸上擦的本是茉莉霜，哎他爸耶，花露水就洒在了身上啊，哎哎呦。 中服装。和尚说是潘巧云施舍给我穿呐、给我穿在了身上。师兄说你一病脱下，还不许你拿糖，脱去了这僧帽与僧鞋，躲在了一旁。他手起刀落，挨着河呀，挨着河上他命丧。是流水版快书。且不言潘氏巧云胡思乱想，表一表豪杰石秀判命三郎。这石秀回到了殿中，等到天斗奔那济州大唐，见了杨雄他就把话讲，有几句言语要对你商量。他弟兄离开了州衙，把酒楼上找了个僻静之处细说衷肠。

家人形容守孙，他的分面光，胭脂有意慈愁脸，翠黛无心也难梳妆，暗想到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翻转鞋袜昼夜忙，他那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苦非常，想到那大骂临身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越发的悲伤，撇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似对着天涯薄云片片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，断肠的景况叫奴何时了，想我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不奉求王。家人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群轻差寒角连雁，风吹雨淋但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临风乍冷，江风雨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出何处呢，浩浩乾坤自奔忙，盼佳人连步儿难移，脚掌儿痛，柳腰儿焦酸，粉口儿长，行李余具沉又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，红子苦苍天哪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我们一同欢故乡。 没想到今夜在谁家藏妾体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裹孟姜。忽听得何处的钟声不住地响，大概前边有村庄，待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，这家人走进了林中，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龙王，待奴家供桌的前边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的前心珠宝上苍，无奈何赶了赶尘垢，把行李放下，斜卧在供桌的前边，只拿管地冰凉，强咬着牙儿朦胧醒眼，一阵的秋风啊吹透了衣裳，冻醒家人间一钩斜月，那清光儿照向苏雄似雪霜，这家人面对着月光飘飘白，嫦娥呀怎不怜弟子，寻夫的苦梦将我那有灵的娘娘。我追回方才得的这个梦，好叫我疑心大不祥，莫不是我丈夫真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？也许是我的魂梦颠倒，才有这恶思量，自解道我做梦全都是在心头想，大概我思念也无有准章，天也该亮了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湿，地要化化寒霜，忽听得乌鸦乱起松梢上，那些黄鸟飞出家人，站起身形，慈小鬼，复又向上拜龙王，玉指轻轻写起语句，蹲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，说小妾我方知啊，这行路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也是一点千辛尽我们夫妇的情长。少问儿夫的心，文人言山海关前功成正忙，这一日家人访至临边境，见风景人言不寻常，关键些一带的长城连军令，雄关高耸映日光，家人看罢长叹气，说真是依山倒海人力能详，但只是丈夫的下落难询问，猛抬头忽见那三五工人皆成行，一个个形容憔悴，衣服褴褛，手提着祭品，面带着惨伤，一直的够奔关前走。家人说我得个消息问短长，孟姜女走进前来飘飘的拜，小妇人有事领教爷们我忙，众人见问忙还礼，见家人何容之内带惆怅，虽然是不群经差，一身的尘垢暗含着超群的体态，出类的端庄。家人说问爷们此处兴功民富内，我丈夫随众做工，他叫范其良，我是他妻孟姜女，我离家来送寒衣裳。众人闻听一齐的伤感，哦，你问那范兄弟吗，我们大家特来为范郎，是对你说了吧，不管勤劳他毅然亡故了，我们不仁德尸骸吐露葬埋于村墙，今天是捷径重阳，我们停工考伤，约会着前来祭奠进朋友的情长，众工人正诉悲哀还未了，哎呀见先人相去贪软就写我的道旁，半上家人争泪眼，桃腮破裂泪两行，哭声父啊你坑杀我了，上苍何须绝伴郎，我儿父手里读书明心意，修身严命小文章，曾记得丈夫临行别小妾，丁丁的言辞我记在胸膛，你曾说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限来时两分长，料着我此去修成也难回故里呀，要相逢除是周公入梦乡，这如今国中敷衍早已变了，叫你妻天涯何处吊夫郎，从今后茫茫天地难回首啊，这是哪有人家寄孟姜，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啊，只好是一堆薄骨被风扬，家人哭得如今 酒醉就是那铁石的人文也痛伤，智库的空中的飞鸟难展翅了，智库的山中的猛虎似绵羊，智库的鬼惨神愁天地暗，智库的愁云滚滚日无光，正哭见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呼啦啦长城哭倒一段墙，家人闪目留神看，露出来一副孤尸泛凄凉，孟姜女滴血认孤见夫主了，惊动了奉旨的钦差奏始皇，秦始皇召见孟姜那家人主，报夫主身投大海命赴汪洋，秦始皇连须孝贞佳节义，奉圣旨江边建造江女庙堂，孟姜女哭长城贤德的榜样，传至今后人提倡节烈冰霜，美名在万古扬。接下来再为您演唱黛玉逢稿的片段。 看在见容，怕别无端乘凉地，寻访出事不踏声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在，惹出来宝玉探清闻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那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